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微软办公软件战场的螳螂。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奔走在办公软件帝国之路上的微软，就曾经啊一次次成为了这样一只螳螂。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回顾微软早年如何进入办公软件领域的战场，那看它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向对手发起进攻，却被第三者掀翻的。1981年，微软离成为后来的软件帝国依然有极大差距，但已在操作系统和编译器领域颇有建树，那算是很成功的软件公司了。那在那个年代里啊，软件巨头很多，其中之一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VisiCalc， 这个发明了第一个电子表格软件 VisiCalc 的公司。那另外一个呢，则是文字处理市场的大鳄 WordStar。比尔盖茨在成功建立了操作系统和编译器领域的地位后，决定进军办公软件市场。那他选择的第一个对手呢，就是他认为的软柿子电子表格软件 VisiCalc。 其实很难说比尔盖茨做的对或不对，但从我对当时实际情况的了解来看呢， VisiCalc 很受欢迎，那并非啊一个好啃的骨头。那时候呢，西雅图啊依旧是一片软件人才的荒芜之地，而硅谷呢则是各大技术人员的中心。当年最为著名的施乐帕克研发中心呢，则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聚集之地。比尔盖茨呢就到这里来寻找他需要的人才，为新成立的应用软件部门物色第一位员工。我想呢，那时比尔盖茨啊或许也没底气，那不清楚其他人是不是看得上这个公司，但他呢还是成功物色到了一位名叫查尔斯·西蒙尼的大师。可能啊你对这位不太熟悉，但这个人值得介绍一下。他是匈牙利人，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深造。那此人呢在微软啊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有广泛影响力的是后来被命名为匈牙利命名法的变量命名法则。此法则在2000年前后广为流传。那他的另外一项伟大成就是先后两次乘坐联盟号宇宙飞船登陆空间站。1981年的查尔斯还没有后来那么英明睿智，但是已经动向到了要怎样开发电子表格。他的到来让微软开始了一个名字叫做 MountainPlan 的计划。那这个产品呢是一个早期的电子表格，其主要的功能呢是可以支持多个表以及多个窗口，此外呢它还得支持多个操作系统。这些功能啊对于大神来说都不是问题，那查尔斯想要发明的是一个新东西，菜单。菜单呢在今天已经是寻常的物件，那一个软件要是没有个能用鼠标点点选选的菜单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呢在那个靠快捷键操作鼠标还没普及的1981年，查尔斯决定用菜单为新软件保驾护航的做法无疑非常聪明。当1982年微软正式把 MountainPlan 在多个平台上推出时，比尔盖茨也是非常激动。那这个软件啊比起 VisiCalc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然而呢命运总是弄人啊，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软件，联华公司的 Lotus 123。那作为大牛的查尔斯啊决定亲自看看这个软件是什么。然而呢比较结果啊让这位大神倍感挫败。那很多年后查尔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他看到 Lotus 123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第一个产品完蛋了。那对方实在是段位太高啊，完全不是他能想象的，除了认栽他别无他法。果然时隔两年 MountainPlan 占据了 6% 的市场， VisiCalc 在两大对手的挤压下濒临破产，而 Lotus 123则占据了整个电子表格市场的绝大多数比例。那做了一次螳螂的微软啊就这样被黄雀赶下马， MountainPlan 当然也不好意思再卖下去了。在电子表格市场上败北的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决定再次出击，将目标转向了另外一个办公软件自处理软件。自处理软件市场呢此时正是 WordStar 横行的年代，其开发公司 MicroPro 在1984年成功上市，成为当时最大的软件公司，可谓风头一时无两。但微软呢已经将鼠标在 MountainPlan 里面运用的无比纯熟，比尔盖茨很快觉察到了 WordStar 有欠缺的地方。这个软件啊需要用户记住大量快捷键，极伤用户体验。于是呢携着鼠标和菜单两大利器，比尔盖茨和应用软件开发部的查尔斯自信能够在文字处理市场攻城略地。最初呢微软打算使用 MountainWord 这个名字，借此呢让产品和 MountainPlan 相得益彰。但是啊这个名字已经名画有主，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熟知的 Microsoft Word。 这是一个多么朴实的名字啊。1983年在 MountainPlan 败北后一年，微软发布了 Word 软件，其最为著名的特点就是对鼠标的支持。软件一经推出便赢得无数赞誉，那大家都说 WordStar 要倒霉了。 实际上 WordStar 占据了整个文字处理市场老大的地位很长时间，那如果不是自己内乱，后面的故事会怎样发展还真不好说，但历史终归无法改变和预测。微软呢，还在 Word 里第一次使用了后来惯用的伎俩，就是软件可以读取其他竞争对手的格式，而这次呢，他瞄准的就是 WordStar。 那时比尔盖茨和查尔斯一定对未来的好日子充满希望，但几个月后的销量表现却相当惨淡。于是微软开始调研，先发现啊，原来有一家叫做 WordPerfect 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叫做 WordPerfect 的软件。该公司是由大学生和教授合开的，又雇佣了一群群的大学生，挨家挨户的上门去推销他们的软件，并为买了软件的公司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那比如说，购买了该软件的用户可以随时打免费的电话技术支持热线，由技术人员提供免费而无微不至的服务支持。在微软大张旗鼓做广告的时候， WordPerfect 却通过这种宣传方式和服务方式一点一点地蚕食着 WordStar 的市场，并很快超过了 Microsoft Word， 成为市场上仅次于 WordStar 的自处理软件。那时间到了1986年， WordStar 已经很久没有推出新品，又备受内耗之苦，那市场占有率下降到了 16% 的份额，而 WordPerfect 则占据了整个市场销售份额的 31%。 那至于 Microsoft Word， 在微软的各种努力下却只抢到了 11% 的市场份额。幸好啊， WordStar 忙于内斗， WordPerfect 虽然牛，但是呢，显然没有 Lotus 123那样统治整个领域，留给 Microsoft Word 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依然很大。这次微软进军办公软件市场的努力虽然被黄雀给堵了，却没有落到一无所有必须放弃的地步。两次战斗却两次失败的微软依旧没有放弃在办公软件市场的努力。微软这两次战斗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对当时市场上的霸主研究不够、准备不足，而是没有注意到市场上也有和微软类似的竞争者在打造类似的产品，而且产品更为强大。所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不仅仅要注意市场的霸主，观察周围潜在的竞争对手同